讲返嗰个经典案例啦。我读 law 嘅时候80年代㗎嘛。我读 law 80年代嗰陣你知啦，仲未有 internet， 好多嘢都未有㗎。好多嘢就係口耳相传㗎啫。要喺图书馆先搵到案例㗎嘛。你事实上都冇睇咁，但係听过啦。咁最过分嘅一个共和菲亚集结系咩呢，就係1979年。79年啦，唔系好耐嘅事。 咁对于我嚟讲好耐啊！ 对于我嚟讲，79年做咁样，系考紧 A level 啊，考紧 A level 之后啦，79年。咁咧，嗱，79年一月 上新娘嘅事件系咪？ 啊，系啦，1月7日。咁嗰阵时系咩事咧？70年代尾嘅事啦。嗱，70年代香港，讲下啲老人家嘅历史。70年代系所有大嘅社运咧，系风起云涌嘅年代。火红年代就指呢十年嘅。72年咪到嚟咁样啊，咁开始呢就开始係即係个殖民地管治係放开咗好多嘅。 咪嗰陣时大部分嘅社运係争取啲咩嘅呢？ 社会权益、社会公义嘅嘢，压力团体嚟嘅基本上。咁比如啊，你60年代我哋咁咩一家八口一张床嘅年代，冇人会争啲即系居住权啊呢啲嘢噶嘛，政府都唔理噶嘛。咁70年代都开始有综援啦，72年先开始有，好少嘅综援，咁开始有嗰个制度出现啦。即系好多嘢都喺70年代建立嘅，亦都因为70年代工党当政噶嘛。 麦理浩都比较社会民主主义嘅思想 啦，麦理浩系工党噶嘛，咁好多嘢都喺嗰阵建立嘅，即系包括我哋嗰条 labor ordinance 啊，雇佣条例。即系啲劳工法例都系嗰阵开始，咁好啦，喺嗰个时代咧就有好多社运啦。咁其中一件咧叫水上新娘，咁就系点讲咧？系国内嗰啲人嫁咗俾渔，即系坐喺艇上高嗰啲咧渔民啦。 系 咁变咗佢嚟到香港，佢系唔可以上岸嘅。佢哋长时间就会住喺个 艇仔嗰度咯， 艇仔上高。咁咧。嗰陣有啲社工，有啲社運嘅人士咧，就幫佢哋爭取嘅。咁包括啊金毛望神父，大家聽過啦，亦都包括咧我哋個熊仔嘅。嗰陣開始出現嘅人嚟嘅、啊，已經出現咗啦。咁樣，嗱呢間嘢佢有冇搞唔知啦嚇。其實佢嗰陣時係學阿嘢嘅時代嘅，即係仲係中學生時代，咁所以佢唔多嘅，即係領導角色梗係冇啦，冇今天咁威啦，係嘛？成個黨嘅主政啦，當時佢係執頭執尾嘅啦。咁但係佢又出咗嚟啦，所以係資歷係甚深嘅。70年代嘅人，70年代而家仲搞緊嘢嘅，包括啊劉山青夫婦啦，仲有啲人嘅，梁宇忠都係喎，好耐嘅。咁咧，好啦，當時咧有所謂壓力團體活動啦，咁有啲 SOCO 已經成立咗㗎啦。SOCO 嗰陣 ，SOCO 即係咩咧？ 社区组织协会啊 ，OK 系， 即系而家俾人闹嗰个社区组织协会， 咁佢而家吓 啊，专帮啲人。咁当时咧就帮一班油麻地艇护扁航嘅艇嘅艇民同社工咧，就搭车咧上咗岸啊，搭车咧就坐两个旅游巴准备去港督府请愿，衰到咧叫佢停喺冰头花园，就派两个人就落去做代表。 吓。 去港督府请愿，两个都够啦，咁都已经核突噶啦，系嘛？咁咧76人咧就要求个水上新娘啊，因为佢哋结咗婚都唔上得岸啊。咁咧嗰阵时嗰个保安局副局局长负责呢件事嗰、那个，你估佢叫边咩名咧？ 我唔知道，我就知黎栋国嘅 ，OK？ 以黎栋国唔系咩影都冇。系叫你叶刘淑仪嘅， 哦， 系又 衰，所以呢单嘢问翻呢个中女啊， 系好衰嘅，即系对穷人啦，对弱势嘅人系从冇同情嘅。啊，金毛望讲呢句都咬牙切齿嘅呢个女人，啊，算啦，呢个就好啦。咁佢大局长码头啊，上车啦，坐两巴，咁啊过隧道噶嘛，红磡隧道一过隧道咧就俾警方截停咗，警方截停咧就问佢哋有冇游行牌照，冇咧就只准两个人去港督府，其他就。解散， 系 咁佢哋冇人牌照嘅，咁咧其他人就讲话唔睬佢啦，唔睬佢咧就成车咗去中区警署，就67人， 咁六啊七人里面咧，有大多数系女人啦、小童啦、唔识字嘅渔民啦，咁其中放咗五啊六人，十一个就被告。咁咧就当时嘅苏果干事，而家咧系就嚟荣休嘅冯可林，即系中大嘅教授。 系， 佢系几时？睇下先，我识佢嗰阵好似仲未系，唔系即系见到佢啦，冇人识啊。八十年代中先系冯可林。啊，先系入咗中大咁啊，咁嘅社工嚟咧，啊，做咗教授教书咁，咁咧就十一个被告，咁啊，当时边个同佢哋做律师咧？做义务律师咧叫列显伦，而家仲系终审法院法官嚟嘅， 系咯， 系嘛，比较正气嘅呢个人。好啦，根本都未开始游行喎。准备去动植物公园啲冰糖花园啦，就游行嘅啫。咁咧，而且话佢哋喺车度集会，咁啊冚唪唥咧，幸好都系守行为十八个月啦，系嘛。咁啊，法官又冇牌就衰咗噶啦，已经。两个人去游示威咧，又冇乜迫切性啦嘅示威，咁所以两个人咧就得啦，咁样系得啦，咁样咁所以就 得啦，即系。 即係得㗎啦，所以你哋係好唔合理嘅咁樣。 哦，咁啊， 所以時代即係抵你，即係判行為十八個月，守行為十八個月都冇坐監啦，係咪？所以算係咁㗎啦。咁但係因為馮可立咁咪有咗案底 嘛。咁我孤陋寡聞啦，就唔識啦。守行為其實係做啲咩嘅咧？ 我唔係佢，即係你總之咧，就喺十八個月裏邊。 判監有分別咧嚇？判監地坐喺入邊啦。你守行為就係你唔可以做某啲嘢係咪？ 系系系，唔可以犯同你嘅罪行啦。 基本上你好似平时咁生活就得噶咯。 系，缓刑都系嘅。 哦， 缓刑都系噶，但系缓刑就有个刑期喺度噶嘛，好清楚噶嘛，守行为就守行为啫。 嗯， 下一次咧就一并考虑你今次嘅嘢咁解啫，就唔会话一定执行噶嘛。 咁使唔使成日要报到咁嗰啲咁噶？ 唔使，当然唔使啦吓。 O K， 唔使嘅，即系守行为系冇嘢嘅，日常生活即系你自己记住有个。担咗即系个守行为嘅日期，咁你又唔好喺呢段时间里犯法。犯法咧就两罪一拼考虑咁解啫。缓刑就已经 系 有咗 刑事定民事嘅嗰啲系。 啊，刑事一定刑事。 系咯，嗰啲系 民事系唔会啊。 纠纷嚟嘅啫，冇关系嘅。 民事系从来都唔关政府事嘅 吓。系咯， 系啦。咁呢件就系最核突噶啦。咁我就系知咁多嘅咋，即系当年啦，即系读 law 嘅时候。游行有冇犯法噶？咁我就记得呢件案，好巴闭啦！我做律师行嗰阵，连我师傅都唔知有呢咁嘢，系因为有留意一下呢啲新闻，所以知道。好啦，咁第二件咧就开始系八九之后咧开始多啦， 九二年 主要就系啦，即系学界开始冲击呢个，即系多啲去做呢啲嘢。咁咧就嗰阵时就冇咗中联办噶，真系曾几何时咧就成日讲新技 新华社。 新咁咧就嗰陣就代表咗，即係等於而家中聯辦咁啦。其實就咁啫。九二年咧就六月五號即係六四集會之後咧，凌晨就零時三十分。咁咧就陶君衡同蔡耀昌啊，學運活躍分子、學聯代表，哇！眨眼就過咗。咁咧佢哋咧就係遊行200個人就操去新華社。咁咧當然係冇。当然是没有这个申请集会啦，是吧，但是即场的操会新闻社。咁呢就整咗条封锁线咁啦，依家嗰啲咁嘢都系一条带啦，就话唔可以去。咁一啲唔去呢就坐低就抬走嗰啲就冇事啦，所以二十几年前都冇事，而家点会有事呢，是咪一啲坐低坐低，但是呢就陶君衡同蔡耀昌呢就带领一啲学生冲击封锁线。结果两人被控罪成，被控罪成咧，当时就上诉咗当时嘅最高法院，当时咧就叫做 Supreme Court 就上诉庭嘅啫。OK， 咁啊，三位法官上诉庭啦，呢个应该上诉庭一次驳回佢哋嘅上诉，咁啊同埋写下具体恶法情况。呢三个契弟边三个咧？包括麦。德高呢、這个唔知啊，列显伦都有份喎、啊，做咗官啊，同埋包子金，特别系包子金啊。辩方咧，辩方噶啦，李柱铭大律师系嘛，列显伦就冇写低嘢系嘛 ，concur 佢话即系同意其他两个啫，系咁咧就麦德高咧就认为咧 警方唔使提供指纹证据嘅，即系唔使证明有人真系惊嘅。即系你，其实嗰阵时都冇市民喺度。嗱 ，base of peace 啊嘛，咁你会拗嘅，最少有个人喺度俾我吓亲先得嘅，系嘛？我喺新界喺个田里边，点样勇武啊，都唔会吓亲人噶。咁冇人俾我吓亲，你点可以 base of peace 咧？咁佢话唔使嘅。佢话即系合理嘅人睇到有就得噶啦，咁样我 合理嘅人咪就警察咯， 官嚟噶嘛吓，麦官。好啦，今日呢个我哋即系吓得闲拎出嚟讲下嘅包志金吓伟大啦呢个人。咁啊，当年当然系等紧升官啦，系嘛，完全系报政府啊。系佢认为咧，只要示威者冲向警方防线咧，合理嘅人即系佢噏嘅啫话，因为唔系需要。 我知道咩叫合理嘅人啊。 reasonable person 害怕有人受伤或财物受伤，有激烈嘅推拉啊，咁佢嘅字眼就 violence 嘅 crash 激烈嘅推拉，咁当时系指咩咧？咪指推一个闸咯，推个闸啫，系咪？嗰啲，喂，即系我好得意嘅，我一睇见啲左交八十后推闸，我就觉得喂，阿长毛推闸咯，话明系犯法噶。根据包子金判词就是犯法的咯，咁佢就已经是 bitch of peace， 即系你冲埋去喐佢啦，咁样就是 bitch of peace 啊！而家标准一定高咗好多啦，因为而家日日都拉一闸噶，拉一闸你唔系拎咗个闸翻屋企咧就冇嘢嘅。 又激烈拖拉就系啦，而家系。 普通人都拉下噶啦，系个人啦，系嘛？咁咧就时代变啦，你见啊，即系以前就好易嘅，嗱。咁啊，因为啲人都支持嘅，因为经历个暴动之后咧，即系香港个社会所以咁咩咁怕呢、這个即系暴力咧，同外边社会真系唔同嘅。即系你英国咁样好斯文噶嘛，但系一踢波一即系一球迷 hooligan 啊，佢一踢完波咧就暴乱嘅，暴乱都唔讲理由嘅，就波啊乱咁揼人啊咁啊，咁咧。但是香港冇呢啲嘢噶嘛，香港冇球场暴乱啦。你睇波噶， 但系都睇嘅。 诶、哎，即系唔知有边个球迷可以讲啊？跑七十年代啲球场骚乱嗰啲往事咧，有冇听过啲人讲？冇啊， 我听冇啦。估计嗰个唔系好记得啦、 林卓贤都死咗啦、当时系好得意嘅，嘉联山道行落嚟嗰度，啲人啊，我见过嘅，诶，无啦啦咁啊，拱咗个。 咪听收音机讲股啊，顶人啊！讲波啊嘛，听收音机啊， 十四五岁咧，咁啊就咁啊拱咗个垃圾桶出街，咁就点着佢咧，食烟噶嘛，啲人又打火机咁，点着个垃圾桶咁，咁系噶啦，跟住防暴队又入嚟啦，赶晒啲人走啊咁样，类似啦，咁啊呢啲就系啦，所谓严重嘅罪行啦，啊，非法集结就咁啦，仲有冇时间啊？我哋稍微讲讲罪犯自身条例啦。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样嘢嗱，简单嚟讲，如果你话拉咗有根据香港嘅一条法例叫做罪犯自身条例咧，咁咧如果系法例297章啊，罪犯自身条例，咁咧就系话呢个所谓洗底就系呢样嘢啊。咁如果系唔系坐监超过三个月？是咪唔系咗跟超过三个月罚款冇超过唔知一万咁呢一万啫一万。咁呢呢、這个情况呢你系可以系三年里面冇再犯罪呢咁你可以自称系冇刑事记录。 啊 即系冇咗个案底啦。 系任何嘅条例都系㗎。 系。佢系未被判处监禁超过三个月，或罚款超过一万蚊， 即系唔理你系犯任何嘅罪。 系咁，通常包括 商业啊，或咩诶， 吸毒啊、打交啊呢啲啦，啊，非法集会唔系为呢个非法集会而设嘅，大多数青少年犯罪都系嗰类嘢，即系打交啊嗰啲咁嘢。咁咧就偷嘢啊嗰啲啦嘛。咁咧社团条例都有啦，黑社会啊嗰啲咁，嗰啲都唔系判好重嘅啫嘛吓。咁但系你话三个月咧以上咧，啊唔系三个月以内咁样，咁就可以话自己冇啦咁样。咁好处系咩咧？比如你移民咧， 三年系嘛？ 三个月。 三个月啊？ 即是犯法啦。 哦，犯法。 咁你三年，即是三年后就可以话自己冇啦。 嗯。 即是可以。 三年后一条好汉啦。 咁啊，比如你申请工作啦，系咪？咁啊，雇主问你有冇犯过法，咁样咁你就话冇啦，吓，冇啦，咁冇事啊。 嗯。 咁啊，亦都冇记录，佢查唔到啊。 系。 啊。咁。咁又系咪冇记录咧？ 佢有记录嘅，不过唔会俾你，唔会公开俾你咯。 唔系，而且个记录系列作呢条条例保障嘅嘢啊嘛，冇咗咯，系咪？咁、 嗯、 所以如果系非法集结咧，除非坐超过三个月监啦，有啲可能啦，但系唔系有啲可能，根本系未有人，即系92年到而家二十几年都未有人因此坐过监嘅，吓、啊、未嘅，未有嘅。我哋听到嗰啲咩社运俾要坐监嗰啲，全部系其他事嚟嘅。主要最麻烦咧就系袭警， 系 袭警，左差办公兼袭警，即系唔系左差办公都唔会坐监，系袭警系最麻烦嘅。咁啊，早嗰轮啊，早一年啊，严敏华系嘛咬到女警啊嘛吓，系咪冤案就唔知啊？但系问题佢嘅基信佢唔系非法袭警，佢哋喺游行集会俾人滴走嗰只咬。咁另外啊，林保德啦，就係、是、又係嗰陣係高鐵嗰陣，咁啊遊行期間佢據即係話佢批咗一張咁打冧咗個他人咁，咁睇個人都唔似啊，咁老老實實又係冤獄啦，話係啦，咁、 啊、 但係無論點，佢係基於另一樣嘢，係、嗯、咪？阿長毛最近呢次係基於嗰、那個即係。扰乱公众地方秩序是另一个罪嚟嘅。 上次我哋讲过啦， 系 上次我哋讲过。 仲有啊，古思尧系烧国旗， 唔毁坏国旗罪啦吓， 国旗国徽。咁呢啲咧就同我哋讲嘅 非法集结啊 冇关系嘅。即系咧，所以戴耀廷成日讲嗱和平，点解会成日讲和平？和平好紧要嘅，因为和平喺嗰个人权公约里边有嘅字眼嚟嘅。咁人如果都冇保障，你可以即係其他嘢㗎喎，襲警呀特别係咪，因为你係商人㗎嘛，呢樣嘢就鋪實 上。只要你和平就唔会襲警，或者係、 這個。係你另外俾佢打呢都唔好打返佢。 所以就唔会用即係唔会用到呢啲罪行会入 嘅。所以成日叫你勇武嗰啲人啊靠海㗎，绝对係好危险㗎。你即係好轻微嘅，就算掟唔好掟汽油樽啦，你就算掟杯呀，你真係掟过去伤到人，咁呢个係几个月系好普通噶啦，如果伤到人掟嘢，系嘛，系好普通噶啦，袭击嚟噶啦，伤到人嚟讲，啊，侵害人身条例。 咁其实呢啲系，我觉得呢啲咁嘅细节位应该详细解释嘅，咁但系好可惜啊。 争好远，你知咧，你定好多。 我知道。 点解戴耀廷成日叫你哋要跟佢嗰个方法去抗争咧？啲社运啊，啲左交点解要咁？苦口婆心咧，你唔系唔好以为你唔够勇敢，而系咧呢个系最安全嘅方法，而且起到个效果，系、 嗯、 咪？社运系讲一个效果，唔系革命啊嘛。社运系只系用你嘅社会行动嘅压力去改变个社会啊嘛，逐啲咁噶嘛。咁你梗系觉得十世都唔得啦，咁但系事实上个社会依家 系改变紧噶嘛， 系啦，就靠呢啲行动去慢慢逼出嚟，就不是靠咧有人自焚啊，或者有啲激烈行动，冇。咁呢个必须要搞清楚嘅。 嗯。 系嘛？如果仲有人即系信，一嚟嗰个陈云又从来都冇抗争过啦，至于黄毓民亦都冇啦。讲真，咁我猛咁鼓吹啲嘢系非常之混账，系咪？非常之混账。咁、嗯、啊不过仲有一样喎，头先讲佢有弹书喎，呢、這个罪犯自身条例，有啲工系必须，即系佢唔包括喺里边，包括咧金融界嘅从业员，专业，如果你要攞专业嘅嘢。 当然啦，你系唔可以有刑事记录噶嘛？ 唔系，咁系啊，刑事记录啊，咪头先讲咧，罪犯肯定系刑事记录嚟噶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以前偷过嘢咧，咁佢都系唔能够豁免嘅。唔能够豁免先，即系你申请工作咧，你都要话俾人听。啊，点考虑啊？另一回事。 唔系咁嗰个以披露为本噶嘛，因为嗰样嘢。 另外律师唔得咧。 大律师咯。 咁又系话咩咧？咁大律师如果律师同大律师都唔做得嘅，咁啊，唔好讲公义啦，系咪啊？不过咁喎，蔡耀昌冇做律师，我唔知系因为咩理由。 嗯， 蔡耀昌系读咗 LLB 嘅。 嗯， 系啊，佢系九十年代喺 Hong Kong U 读咗 LLB， 咁结果依家做人权咩粗口啦，佢即系可能系佢唔想做律师啦吓，咁呢个另一回事啊。 啊，佢系咪因为嗰个咩咧？我见嗰阵喺香港要问过佢嘅九十年代嘅啫。诶、欸，做唔做得噶？我话唔知噶，即系读咗先啦，咁迟啲先研究啦。咁可能佢冇读到嗰个后面嘅 PCL， 可能佢唔中意啦吓，读得唔舒服啦。但系佢系读咗嘅， 系、 啊、就未必系因为咁。律师可能系最能够咩噶啦？会计师咧，啊，保险从业员啦，咁啊，公务员啦，高级公务员啦，司法人员啦，啊，等等等等，特别系纪律部队啦吓。啊咁啊，呢个要知啦。啊，虽然有自身条例，但系咧，原来佢系有限嘅啫。呢、这个咁，但系 anyway， 我就唔系因为呢个鼓励大家自身自翻咗条例，而系因为即系系根本冇告过，即系告得任啊。即所以你系安全咁解。 嗯。 即系 咁呢度都解释 告入而唔坐监嗰、那个，唔、需要坐嗰个系好肯定嘅。 咁呢个已经解释咗点解和平啊非常重要啦。 和平，因为个人权有里边都系讲和平嘅集会啊。 嗯。 掟汽油弹嗰啲唔系和平集会嚟噶嘛？咁就唔得噶啦。即系南韩嗰啲已经唔系噶啦。即系用鸡尾酒炸弹掟啲差人嗰啲。 咁个 context 都唔同，咁你香港啊嘛呢度。 系啊。 咁你梗系研究晒香港嘅所有法律噶嘛？ 啊，唔系。咁你以國際標準嚟講，嗰啲唔係一種和平嘅集會啊嘛。泰國嗰啲都唔係和平嘅。 啊， 中東嗰啲都唔和平噶啦，有多有槍嘅，撇翻轉頭嘅係嘛？好多地方、好多時、好多集會都唔係和平。 只要你係和平，就唔會話有就出現有違公德啦，亦都唔會嚇。 即 係 道德上咧，就 可以 嗰日高地，道德高地好重要嘅。因为咧，你去到辩护游说个官，咁你都系用国际嘅标准嘅，上诉你都系，喂，即系呢啲留翻啲揾食嘅律师做啦。咁佢自然可以揾到好多国际上嘅标准出嚟。人权律师而家有噶嘛，即系专研究呢啲嘅，揾多啲咁嘅国际嘅例子出嚟，咁咧说服个官，喂，我哋都要跟国际嘅呢、这个香港系啊文明地方，国际都会嘅。國際嘅標準已經係咁啦，咁樣咁香港啲官咧都會跟嘅、，convince 到。咁因為香港做開都係判得好輕噶嘛，做開判得好輕，咁佢冇乜理由，只有更加跟國際標準就判得更輕，就唔會因此而重咗嘅。 嗯，因為你件事件都比較嚇、國際性啦，你搞到咁大件， 肯定 係啦。 其實我覺得就最大嘅阻力，而家喺香港政府嚟講咧，係反為係因為呢啲事咧拎上國際咧，係好唔好聽嘅，即係好冇面嘅，好影響我個形象，咁亦都影響中國形象。咁呢樣嘢反為係無形嘅，無形嘅。你知啊，對呢個專政政權嚟講啊，反為呢啲即係而家發財立品咧，佢係要重視呢啲嘢。唔係以前嘅中國政府啦嘛，所以呢樣嘢調翻轉頭，反為係有啲保障，就喺呢度。佢因為要顧國際形象、顧國際嘅意見咧，所以呢啲嘢咧都係即係其實都睇到嘅。其實佢根本都冇落到口供啊，大多數冇落到口供啊。 唔係你嗰個行政程序都比較複雜啊。 佢根本冇計劃到 繁複啦、 當然佢會嚇你啦，大佬你再嚟我就咩噶啦，嚟得幾次嗰啲我認到你噶嘛，即係扭咗記錄噶嘛，我係實告啦咁，但係告又如何咧？係咪？ 好， 同埋第日係可以即係、就是、你只要改嗰個罪犯自身條啊，唔係呢個罪犯自身係 cover 嘅嚇，因為唔喺嗰堆 exception 之外嘅，唔係嗰堆 exception 誒啊，唔係，所有刑事係咯啊，即係你唔好諗住考警察啦，唔好諗住考 AO 啊。啊！佢哋唔会同情你噶，但系其他专业嗰啲咧，专业学会决定嘅，就唔系政府决定。你系冇得豁免，系唔俾人知咁解啫，唔可以 claim 系冇嘅。甚至移民咁，佢都系得噶，你可以话冇刑事记录。咁但系你俾人知又如何咧？系咪？除非你准备移民，你权权国瓜嘅啫，系嘛？你移民去呢个民主国家，咁呢个系直情系光荣嘅事嚟噶嘛？啊！咁样啦，吓、 好，咁啊，今集试用时间啊，到呢度啦，吓、 好， 咁啊，呢个下集嚟嘅，吓、咁啊，上集啊，讲咗大概件事嘅因由啦，咁啊，下集啊，解释翻呢个吓自身条例，咁啊，咁下个礼拜再睇下有咩嗰个法律嗰个情况出现，可以讨论下啦， 好 ，OK， 好，拜拜。